第三课，这是谁的书？生词。 画报、毛笔、铅笔、名字、朋友、人、王、学生、钱。 哪、哪、哪国、谁、 韩国、美国、日本、中国。 给、是、有、叫、姓、喜欢、要、 矮、对、高、好看、 别、没、没有、 还是、 的、 不行、贵姓、请问、谢谢。